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新的一周了，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欢迎此刻你可以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属于这一年一次的祝福。 30多年前，一部关于音乐教师的电影在全球上映，生命因你而动听。作曲家霍兰教会我们，热爱音乐就像热爱自己，热爱知识就像热爱世界。教师成为了学生时代给我们鼓励与支持的重要角色。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请把你心里的话点成一首歌送给老师。 没错，今天是教师节，9月10号。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第一时间发给我的风评。他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是一首歌送给我最爱的季老师。看着他平日里呢为孩子学习包括成长操心的样子，深深的理解了老师的不容易，也在今天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季老师你听到了吗？在风评心中你永远是最美的。12点02分为你送上。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奇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啊，都有哪些学生的已经到我们节目里面来报道了。公众平台上的最佳羁绊 Richie， 还有圆圆 Cherry、 彭胖胖、特洛伊、 Mr. 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考拉，还有雪给我送了一份这个图片大礼物啊，这个苹果的大桃子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也是在今天早上睡醒之后先给我的那个小学的班主任发了微信，因为他是当年第一届把我们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所以说可能六年的感情在心里面是很难很难磨灭的一样一个记忆。很多老师都希望在这样一天收到你的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首歌曲一段祝福，在今天送出当年在教室里面为你提点、为你批改作业、为你辛劳付出的老师，为他们送出一段音乐吧。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苹果，他说想要借助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送给我的雅思老师 Vivian 点播一首歌。从之前的四级考试怎么都过不去，走投无路，然后到后来找到他帮我一对一的辅导口语写作，到现在雅思考了三次上了 6.5 分，这其中的辛苦和操劳我深有体会，而到现在我的雅思成绩是终于合格了，只需要等着公司来帮我申请学校就可以了。等到 offer 下来，有我的一半，其实更有我这位老师一半的功劳。在12:07节目当中，我也想在此刻送给老师一首最美的期待，感谢 Vivian 老师不离不弃。这段祝福来自苹果。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在今天刷朋友圈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偶然想到了当年在学生时代你的老师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对你在作业上批改的批语，或者说在日常的早读朗诵当中给你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印象。昨天我在整理这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点特别好，说毕业照拍一张可能需要 0.001 秒钟，但这可能是我们和老师唯一的一张正式的合影。你还能留着，还能找到你在家里面那些毕业照吗？还能把你以前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那些班主任导员老师的名字都还记得吗？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9月10号教师节为他送出一首歌吧，告诉他你在想他，让他知道你也是一位记得他谆谆教诲的学生。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尔东姑娘，她说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兼辅导员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是气质特别好的女生，虽然说比我们大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就跟学姐差不多。我们工科生呢对于英语的要求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她尽心尽力。进了大学之后，我认为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导员。希望你在今天祝吴老师节日快乐，您就是我们土木17班的小太阳，送你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会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给她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哪些朋友来报道，想要给老师点播一首歌曲，或者说分享一下自己在今天的心情。说句心里话，包括还有圆圆、Cherry、雨香、胖胖都来了。下面这首歌曲呢，跟校园一样是有关系的，因为校园肯定是离不开考试的嘛，对吧？在12:23，一份带着对于考试的祝福， Richie 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梁咏琪的《透明》送给表妹小璇，因为她这周六考试，也希望祝她考试顺利，考试成功。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只需要来点播一首歌曲，分享一下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是分享的故事都可以，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一份暖心的想念送拿出去。你可以点播一首歌送给老师，也可以送给你即将开始的新一周的生活。我们来听梁咏琪的这首《透明》，来自 Richie 送给自己的表妹。 什么呢？找另外一个我，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可能有一些理由，他离我远了。努力的学会很安静的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要。是真的，我要透明了，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要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努力的学会很安静的生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音乐家们将带来最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和舞曲及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有机会免费获取门票。继续来关注，林俊杰时隔近五年7号起一连两晚在吉隆坡开唱，歌曲《可惜没如果》的 MV 男主角怀秋到场力挺，前晚演出时 GG 调侃近来健身有成的怀秋，还当场向怀秋告白，两人随后合唱简简单单，怀秋难得开口献唱，成为珍贵画面。昨天宁桓宇全新 EP 第五先生首场签售会在北京举行，签售会现场宁桓宇不仅带来了一首活力十足的 Jealous， 还与粉丝亲密互动，玩起了紧张刺激的猜歌名游戏。谈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宁桓宇坦言马上要进组拍摄新剧。谈及好兄弟华晨宇刚刚在鸟巢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宁桓宇抢答道，昨天我去看了，被问及是否也有鸟巢开唱的想法，宁桓宇羞涩笑道，鸟巢我觉得就算了，只要在工人体育馆嘛，就挺期待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新的一周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也欢迎你此刻关注节目，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把你的祝福送给你在学生时代最为难忘的一名老师，让他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想念和祝福。 30多年前，一部关于音乐教师的电影在全球上映，《生命因你而动听》，作曲家霍兰教会我们，热爱音乐就像热爱自己，热爱知识就像热爱世界。教师成为了学生时代给我们鼓励与支持的重要角色。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请把你心里的话点成一首歌送给老师。 可以想一想，你的老师最喜欢听谁，最喜欢哪位歌手，可以把他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并的放送出来。首先下半时段开场，先来听到是来自 Mr. 白，他在这个周末呢突然体会到了一把这个人生导师的感悟，所以给我发来了这么一段留言，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周末单位团建去爬山，虽然说平时也有运动呢，但是很少爬山，在周末这次活动当中，经过3个小时身体和精神上的坚持，终于爬上了山顶，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光，不一样的美景，而且也见识到了不一样的自己。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相信自己》，来鼓励自己，平时要加强运动，有一个好的身体，同时也要送给公司的同事们，也希望在今天那些陪伴各位一路同行，陪伴自己一路过来的领导们、老师们，节日快乐。12点35分 Mr. 白，相信自己。 天满晴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特洛伊给我留言说呢，这个周六，上周六啊，是我们健身团队老大哥彪哥的生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给他补上一个祝福，祝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小伙伴们会一直陪在你左右呢。生日快乐，彪哥。在12:39为你把这样的音乐送上。既然你没有特定哪首歌曲，那我就为你选择了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健身活动放在海边，那样的话好像更有感觉了。好了，生日快乐，迟到的祝福送给你。 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是教师节，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情，比如说瑞思琪，他说也希望节目送给我一首歌，我也是一位有着梦想与行动中的萌萌哒老师，也希望在今天祝天下所有的老师开心。他说老师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回敬老师也是一种方式来更好地面对身边的人，把自己的长处，自己所 擅长的教会给需要的人。而且有这样的学生，如果能还记得自己，还记得自己曾经在课堂上所说过的那些事情，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肖萌也给我留言了，他说高中毕业虽然12年了，但是每每想起十七中的陈红老师，也都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当初的大叔也已经到了爷爷的年纪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也想祝老陈身体健康，阖家快乐。点播一首李真的《窗外》，这是当初同学生日会上他曾经送给我们的歌曲。就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非常非常的经典，李真《窗外》，替肖萌送给陈老师，同时要送给同为老师的瑞思琪。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想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